第138天，君王的感恩歌，达卫作。上主，我要全心称谢你，因你俯听了我的恳祈。我要在众神前歌颂你，朝你的圣所伏地致敬。为了你的仁慈和至诚，我必要称谢你的圣名。因为你把你的名号和你的怒言，在万物与万民的面前发扬彰显。我即使呼号你，你就浮云我，并将我灵魂上的力量增夺。地上万军听你口的谕旨，上主，他们都必来赞颂你，同声歌颂上主作为，说上主的光耀伟大无比。上主尊高无比，仍垂顾弱小，对骄傲人却老是远远旁跳。我若处于困难中，你必保全我的性命，用你右手救我，伸手抗拒仇人的愤恨。上主必替我完成这工程。上主，你的仁慈永远长存，求你不要放弃你的作品。